每一天，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北京联通出国旅游小贴士：国际漫游包天不限量套餐暑期促销开始了，8月底前回国还送1GB。境外选择信号，联通最强，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6868588。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3.6度。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午后到夜间，外出要带上雨伞。再次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阴，偏北风1-2级，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路，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在京港澳高速的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排队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你说这老天爷是不是特别照顾我情绪 啊？怎么呢？ 一回来以后就开始下雨， 倍儿清凉， 特别舒坦，凉凉凉凉凉凉。 你都不知道上周和上上周我们怎么过的吧？ 我看了北京的天气了，天天37-8度，晒死你啊！不，那个可舒坦了是吧？ 然后你一边吹着欧洲的小海风，一边在想，哎呦，热死你们喽！ 哎呦，我告诉你，那边的欧洲的风啊，那还不是小海风，我觉得都是柔柔的，尤其是在柏林，那风能那么大呀？ 真的呀？ 啊， 哇，你赶上了， 而且。我告诉你，6月底7月初的时候，那柏林大概我记得没错的话，最高气温才21-22度。 真的假的？ 穿了个帽衫我还直发抖呢，抖三抖。 下雨了吗？ 没下。 哎，我怎么印象里那个地方 算了，我没有印象，我地理不好。 不是，也不是德国通吗？你怎么能不知道、啊 柏林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历史文化古迹了， 特别丰富 是吧，建筑物了， 特别美丽， 柏林墙咯，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其实整个的环境特别干净， 对， 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然咱不是说人我去了意大利哈，就觉得好像在这方面上哈，当然历史文物古迹那简直您看三天三夜也看不完。 你发现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其实提到柏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正好是和法国一起去的、 啊、 所以其实跟你这次差不多，跟意大利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比， 我当时坐了一个夜火车从巴黎坐一宿，早上起来直接就到了柏林。 那够辛苦的你这个。 但是你知道一下火车有两大差一点，第一差一点就是在巴黎学了几句话，然后结果在列车员上想拍一拍列车员的马屁，结果拍在了马腿上，以为人家是德国人，我学的法语没有用。然后 Bonjour 对 Bonjour Merci， 然后人家查那个火车票什么的，我说 Merci， 人家回头看我一眼，这个人真奇怪，长了一副亚洲脸，怎么说法语。结果 嫌弃脸， 结果一下火车、啊、我就觉得嗯，怎么和上火车完全不一样呢，那火车站上车的时候脏成那个样儿、 啊、对，真是 下车的时候干净成这个样儿， 那是，哎呦，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因为你要环境不好，你整个影响你这个旅程的心情，对不对哈。 不过有一次特别逗，我记得我在巴黎坐火车，哎，坐地铁，然后我就想买地铁票嘛，结果呢地铁的售卖窗口没有人，我找谁就是也没法买， 他们工作特松散， 对，然后他们的那个售票机也全坏了，我说这可怎么办，我就问了一个人，我说哎，请问哪里可以买票，就看这个人冲着我就这样摆了一下头，然后说还要买票吗。哎呀 啊，这当然，我觉得买票是一定要的。 就是你知道我们是守法公民，你知道吗？ 当然了。 但是巴黎有一些市民就是不像我们这么守法，真的很可惜。希望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在欧洲的像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给他们带去一抹遵守纪律的新风。 其实他们也是比较随性的，你知道吗？哈。 对，但是你知道吗？ 啊， 咱们是外来的游客 啊， 咱们摸不准脉，所以大家千万别逃票，一定要遵纪守法。 那当然了，尤其是在意大利，我就听人说他们可能是专门查外国游客，就是。本国人他们不查，一听你说外语他一定会查，所以呢一定要遵纪守法，这个。 而且最近涨价了，哎，不是最近，这两年涨价了，以前 挺狠的， 以前抓着是40欧，现在60欧了。 哦，这个反正没被抓我不知道。 咱们都是认真买票的人，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哈。 对呀、啊、刚才说了这么半天，咱回到一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现在欧洲其实尤其是像去这个东部欧洲、北部欧洲特别的凉爽， 哎呦！ 所以你像北京这么炎热，当然这两天还行哈。很多的朋友都想反季节游，或者说找清凉的地方去度夏、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走不了，怎么办呢？就找了一辙，什么辙呢？ 怎么呢？ 就找哪儿凉快就去哪儿待着，比如说商场，比如说博物馆 啊、哦，有空调的地方还不用花钱。 对呀，那是还有座儿，还有床，还有沙发，甚至还有小朋友就席地而躺打个滚儿，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现在网络上特别的热门的一个语言，叫蹭凉团的来意，对吧？ 其实昨天我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都没明白什么意思。 我也没明白 蹭凉团。 刚才你解释的特别清楚，啊、我就明白了。 反正我就后来就一想啊，就比如说在某家。就这么一个卖家居用品的地儿，他们那床多吗？那不沙发多吗？我有时候去那儿逛的时候，哎，我一看，哎，这床这个垫的好哈、这被子挺软和的、我摸，哎呦，怎么摸出一人来我？吓我一跳！一大姐在里边呼呼的就打呼噜，还把被子都蒙上了。当然，那不是夏天的时候，那也不行啊，你说是不是？ 那当然，人家是为了让你稍微试一下还行。 哎， 您别就睡了。 是， 哎，不过咱们台某一位什么爽同学有一次跟我说，我最近买那个床垫，我要看看是不是我的颈椎的那种菜。我说所以呢，他我要躺着睡一觉，然后我还跟那个售货员说，不要拦着我啊，你们这床垫无论多贵都没事，你让我睡一觉，只要我能睡着，我一定买。 最后结果是买了吗？ 买了。 哦， 他是真的觉得就是他的颈椎比较挑床，但是呢，对于这个卖床和卖床垫的售货员来说。最开始在他没掏钱之前会把他认为这人是蹭凉团里的一位。 所以说哈、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这个蹭凉团啊并不是说怎么讲呢，就绝对禁止不行，就比如说您下了班吃完饭，您说您想溜溜弯消消神儿，咱们去周边的一些商场啊一些地方咱们里边逛一逛，咱可以不买，可以，因为咱们没妨碍到别人。但是说如果您比如说赖在床上赖在沙发上赖在那地方您就不走了，妨碍到别人了，那就不合适了。 那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避免或者是阻止这种蹭凉团的出现呢？ 哎呦，好办法，这听听听众朋友有什么好办法。 我是没想起来，昨天我就想，要么就立一小牌，此处不能睡觉。 哟，那万一那个错失了大客户呢？比如说像，是吧？ 某品牌的床好， 啊、 一张床十几万。 对啊， 咱们台有几个叫爽的呀？ 什么叫爽的？叫染的都有过这样的事儿， 是吧？你说姑娘们要求多高啊？ 对吧？所以呢，就是这样吧，咱扩大一下 啊。 您有没有见过这种蹭凉团的行为？ 对， 是吧？ 当时见完了以后，您要琢磨琢磨，怎么能够帮着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阻止这种行为的出现。 对啊， 对吧？ 您有没有什么料可以爆一爆？我们坐等啊。另外呢，您有什么好办法出出主意，能这种。毕竟是不文明行为嘛，对不对？ 对，但小孩呢，我觉得就是欠家长去教育。但成年人要出现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就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哎呦，你知道有的时候觉得小孩没什么，但是小孩如果现在养成习惯，长大了、 啊、 这都是习惯了。 那当然了， 所以从小 都是家长惯的， 对，从小就得抓起，这个就是家风嘛。 嗯， 你看人家传的就是这家风，你可怎么办？所以大家一块出出主意，或者您爆料一下您见过的蹭凉团的一些不文明行为， 是我们引以为戒哈。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来搜呢？拿起手机点击微信，找到公众号，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击进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然后查到有一个小黄人笑脸的图标，那就是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图标了、 哎， 关注成功之后呢，在我们的里边直接留言就可以互动交流。 对，我们等着您的爆料啊。 好，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北京核心区试点雨水口湿化禁停线，汛期停车将会进行处罚； 北京市南三环主路启动了大修，60座桥梁穿防撞衣； 又见蹭凉团，就是刚才我们话题的引出的新闻，自备睡衣，穿鞋躺上床。哎呦， 这是真不应该。哎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 发 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7:42，首先来我们关注一下生活消息啊。北京核心区试点雨水口湿化禁停线，汛期停车呢将进行处罚了。本周呢，我们从北京市排水集团了解到，2018年汛期，京城呢将首次试点在道路两侧雨水口附近湿化禁止停车的标线，以防止降雨过程当中啊，因为车辆占压无法打开雨水口采取措施。那么对于乱停车，交警呢可以贴条处罚。此外，在核心区今年呢还首次试点了绿色海绵防汛手段。那么相关负责人举例说，像对大石栏地区的低洼院落就采取了渗透的两种方法，渗呢是加铺透水砖，让雨水更加容易的透入地面里面，蓄呢就是在院落里挖井设泵，在雨水积满之后啊再用泵抽出来就行了。 哎，我们了解一下停车方面的消息。北京西站停车费设单日封顶价，城区的交通枢纽不鼓励长时间的停车。最近呢，一名车主在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停车了将近56个小时、 哦、 支付了1115元的高价停车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不差钱， 没错。最近我们都了解的是怎么回事呢？西站南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呢，近日新设了每天360块钱的封顶价。北京南站也调整了停车的收费标准，每日封顶价由192元上调到260元。业内专家分析呢，城区大型的交通枢纽停车资源非常紧张，通过这个价格调节鼓励是短时停车，可以提高车位的周转率，方便更多的人接送旅客。目前呢，本市大部分公共停车场都有针对夜间低峰时段的优惠价格，一些市民也建议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可以根据客流情况相应的设定夜间优惠停车的低峰时段。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停车的时候找准地儿啊，找到了方便你的一个位置，同时还能取得优惠，少花钱多办事儿呗。 这个1000多块，我估计他可能是坐高铁出差了。 好几天没回来。 对，回来之后又接着开，你看50多个小时，应该是两三天。 两三天这个价位确实也有点高，但看您是停的哪个地儿。您是停到某茂啊，某什么地儿啊底下，那估计可能这个价格还不算高。 这个交通枢纽它应该是递增的嘛，之前，因为它现在才出台了这个夜间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我那个健身经常是晚上9点去，因为很多的CBD 一带的场所9点之后是很便宜的，2个小时1块，这样 你就摸清门道了。 对，所以我都9点去健个身，然后蹭一个早洗回来直接睡觉。 我天，那你还行，要是我9点以后健个身，我这一宿就别睡了，太兴奋了。 结果省了停车费，就是办卡钱现在花不起了，所以也不健身了。 得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哎，这个说到健身啊，很多朋友现在都走进健身房为了身体健康。哎，这不，咱北京市民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了82.15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本周最新发布的2017年度北京市卫生和人群健康的状况报告健康白皮书显示，那么2017年本市居民期望的寿命呢是82.15岁，比去年2016年增加了0.12岁，继续在国内是处于前列，与世界排名前列的日本83.4岁、瑞士82.3岁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非常接近了。那么专家就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本市慢性病造成的健康危害啊，在今后数年还会继续显现，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是当务之急，控制了慢性病，咱们的身体才会更加健康，我们的寿命才会越来越长啊。 没错，所以说这个注意身体健康是从平时一点一滴注意起的，别等了真的身体不舒服才注意自己的身体。 那是。 了解一下爸爸妈妈的消息啊，空巢父母就医现状扎心，仅1成的父母看病有人陪。 有。 近日呢，20000网友参与了一次名为空巢父母看病的网络调研。调研结果就显示，父母生病的时候有70%是自己去医院，20%不去医院，在家硬扛。仅有10%呢会在子女的陪伴下前去看病。子女在外地工作忙，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这些是大部分受访老人选择自己去看病甚至在家硬扛着的原因。 哎， 分隔两地呢，相距太远成为绝大多数子女无法陪父母就医的首要原因，占到60%。其中呢，在80后90后当中，这个情况是尤为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吧，如果是分隔两地的话呢，咱们作为子女的也要不停的去督促咱们的父母啊，一定要去医院，有病不能耽误，这是绝对的。 其实我想在这儿吧，呼吁一下爸爸妈妈，真的，就虽然确实啊，就是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但是您想，如果万一您自己看病路上让车撞了，或者衍生其他问题呢，儿女不是更担心？ 最主要的就是你把这个病耽误了， 对， 更加严重了，这个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就必须回来了？您就把自己的身体就置之度外了， 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觉得作为父母亲啊，咱们要合理的正视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感冒发烧这种不是很严重，你觉得自己可以应付得来，你自己去没问题，但是觉得不舒服，觉得需要有人陪伴，那你真的要说话。比如说你跟儿女提出来了，就算儿女离得比较远，他可以想办法呀，看看有什么办法， 托个朋友啊，同学呀，带着一块儿去抽个时间，是不是哈？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上了岁数之后，像感冒发烧这样你看似不经意的小病，你觉得哎，我多喝点水，我多睡会儿觉，一周不就恢复了吗？但是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很多严重的疾病都是由于发烧感冒所直接引起的。 我希望爸爸妈妈有的时候真的别逞能，是不是？反正我觉得就尤其在我们这代人呢，父母特别逞能。当然我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爸爸妈妈肯定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 嘛。 就我妈就经常逞能，我妈自己摔了一下，结果韧带撕裂，就很严重，所以我陪着她早上起来，我上4点的闹铃陪她去看病，看了好几次，结果终于在这个各种中西结合疗法之后有所好转。前两天他你知道吗，退休老干部聚会，人家趁我不注意就说，哎，我去参加一下活动。我说行啊，你继续聚会。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千万不要逞能，不要拿一些重物，因为你刚刚是有点好转 恢复嘛。 结果回了北京，你知道冲着我来一句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胳膊恢复不错，哎，我打了打保龄球，我试了试。一说多气人，哎， 这真是要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这要真出事儿，你说在外地怎么办？ 而且你说他有时候不理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对得起我早上起4点起来带你去看病吗？他说哎呀，你看你还叫 教育我，我说但是有时候父母亲就真不知道，您试哪能拿打保龄球试啊，我说你可以抬抬胳膊试一试，你也不能逞能， 再怎么嘱咐也不行。我觉得现在父母亲就是一老小孩你得哄着的，你知道吗？ 哎呀， 说服教育都已经不行了。得了、 哎、呀，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是蹭凉团这事儿，是吧？ 对， 大家呢最终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凉凉快快的度过这个夏天，我们也期待着您给我们发来信息来说说这事儿。这歌是不是特凉快？ 凉啊凉啊凉啊凉啊凉， 心里拔凉拔凉的。 哎呀，舒服多了。 来看看北辰说哈，我们单位有蹭凉的，还有蹭水的呢。拿着家里的大水壶去我们单位打水，打完之后说我们不装水，又是服务问题，这什么哪儿跟哪儿啊？您不装水，您拿那么大壶干嘛去？您说是不是？ 这个真的不好。有的时候啊，就是无论是单位啊，还是一公共场所，提供了一些便利，是为了方便大家以备不时之需， 哎、 对吧？ 是啊、 嗯，哎，浪费了这个资源，可能就会很多人用不上了哈。 嗯 这个跟过去说再见的说，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来个现场直播制止他 啊， 而且要把这个人的相关信息给他公布出来，前提是得先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 那 您看看多有法律意识。 是这样，我觉得吧，说再见这位朋友，您可以和冰淇淋相结合，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您得有一个规定，先让大家您知道这个规定，然后如果真的是犯了错误，咱们再惩罚。他说，比如说哈，对于那些个家居店呀、百货商场啊，蹭床蹭沙发的什么呢，您可以在旁边安装一个带警示的激光计时器，3分钟之后就报警，看他怎么睡。 看他怎么睡。 您可以比如说您试一下，不是也就坐一坐吗、 嗯、 差不多半分钟一分钟， 我觉得3分钟真是够宽 了。可以了可以了，到时候警铃一响，哎呦哎，我还是起来吧我。 哎呀，这个严火火就说了，遇到不文明的蹭凉团就应该给他们拍下来发微博。然后不过脸要给人家打上马赛克，但是也别打得太好，让他身边的朋友一看就能知道是他。 哎呦妈，但是这我觉得吧，还是得怎么讲呢，先说服教育， 对， 直接这样的话呢还是有一些侵权 隐私的问题啊、 哎、对， 但是人家说了就给他打马赛克，只是打得不太好。 浩杰说真的啊，定规矩对那些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凡脑子有规矩俩字儿的，干不出这事儿了呀，干出这事儿的那些人吧根本也就不把这规矩当回事儿，我觉得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您心里要有谱的话，您也就不能这么干， 就是 更不能让自己家孩子这么干。 可说呢， 说是是、啊、 三毛就说了，这音乐配得好啊，听着就爽， 就凉快，是不是？ 爽， 特别配合今天和明天的天气。 哎、 在这还要预告一下啊，今天和明天还要雨，所以还没出门的朋友，您一定得带好雨具。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说到的话题是。 有一些蹭凉团这样的行为啊，您有没有遇见过？甚至看见了，有什么好的办法想制止他们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嘞，北京时间的7:53，咱们来说说引出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 嗯， 夏季炎热，这个室内商场呢成为了市民们避暑纳凉的首选之处。 嗯， 但是个别市民朋友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让人是不忍直视。就近日呢有媒体走访了某家家具商场，就发现啊顾客的不文明举止呢是随处可见。有的熊孩子穿着拖鞋就踩踏人家正在售卖的地毯。 哎呦。 有的成年人呢就霸占人的床品，就在那儿 呼呼睡觉，更有人长时间坐在沙发上玩自拍玩手机，哎，睡上一觉还不走了。对于请勿长期占据展品的商场广播声音是充耳不闻。那么对此呢，商场的工作人员表示会通知销售人员加强巡视，同时呢也在寻找一种顾客可以接受的方法来沟通一下。 哎呀，这个听上去就有点尴尬，我自己都有点脸红。其实从小，从我小，我就经常见到这个街心公园的长凳长椅上，是吧？就有人站着。那真的，比如说年纪大的爷爷奶奶遛弯的时候，就没有地儿坐了， 休息一下了， 对吧？而且就我们小区最近也是自己装了一个，大家出资，每人出100块钱。 嗯， 我们小区自己建了个大凉亭，就是给院里退休的大爷大妈有个地儿乘凉。结果现在就很多小哥们直接去睡了。 一宿一宿在那睡，就站着就不走了。 因为现在天气夏天嘛，以前嘛有的时候就觉得回家也很热，还不是在外边凉。 他要是说夜里去睡呢，我们不拦着。 从早到晚。 他早上起来7点不醒，我就建议咱们那儿大爷大妈直接跳广场舞，喇叭就放在他跟前放。 哎呦， 起不起？ 这不够大。哎，话说这个小暑过，每日热三分，很多商场呢成为市民纳凉的好去处。适逢周末呢，客流量更是明显增多，不文明的行为随处可见。商场为了方便客户体验，摆出的各类地垫啊、床啊这些家居商品更成了熊孩子狂欢的游乐场。很多孩子直接穿鞋就踩在地毯上玩耍，被扔在地上的毛绒玩具啊都比比皆是。还有孩子呀、抄起商品与小伙伴互相的打闹，弹簧床这些床垫就成了他们的蹦床了。几个4、5岁的小孩呢，穿着鞋子在床垫上乱蹦乱跳，大呼小叫，而家长呢只顾着安全问题，忙着给娃擦汗啊、喂吃的呀、递水，没有人出言阻止。就是怎么说呢，面对媒体的记者质疑呢，家长不以为然，他们还说我们说了呀，孩子不懂事啊，就没办法。 那你不会直接抱走吗？ 对，这怎么是没办法？ 这是你们家自己床吗？你也知道那弹簧床谁在上面蹦啊，你蹦几下一个人还行，4、5孩子一块儿蹦，那床坏了您掏钱负责修啊。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真的是，如果店内不方便，可以让商场的保安出来就说，那你真的在这个床上跳几下，这个床垫您必须买走。 我觉得可以， 对吧？你继续买走，然后他如果说不同意的话，你说上面这个脚印代表了你已经开始用它了， 你就旁边立一个大牌子，你就写到你们公司的规定当中。其实随后记者也采访到了一些商场的工作人员，人家说呢，这种情况他们早就察觉了，人家又不是傻子，他们呢就会通知楼层的销售人员加强巡视，也考虑采取顾客可以接受的方法与之沟通。但是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感觉到就是沟通未果，您跟他说服教育他不听。 我觉得如果沟通没有好的办法的话，那就只能狠罚了。 很乏呢，但是呢我们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大家呢也彼此能够理解和认同的这一种方式方法。 所以刚才高磊说这对，你就写进规章制度里，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那我就有的可依嘛，就是我已经写上了，可以提醒您，如果您就是随便踩踏的话，上面留有您的脚印，那代表这个床垫是您的了。 或者说我们现在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还有没有更好的更巧的一些方法，咱也学习学习。 商家初计是什么，献计献策哈。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世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 6700-2877。

比较多，而且还排队了。在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进京方向也是车多的，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至清河桥段呢，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相对集中啊。好了，今天周五的早间啊，出事故的路段还是非常多，希望大家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日内虽然是一度逼近了每盎司$1,240的水平，但是维持住该关口的支撑并且小幅回升，美元是继续走低。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47.43。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7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的纪念石，象征着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也是最暖心的成人礼物。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的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活动详情。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呀，今儿我们出发聊到的话题是怎么来避免蹭凉族的出现。刚才我们提到很多的大商场，比如说也还包括博物馆哈，很多的朋友呢一到了下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就找这些地儿。关键您好好逛逛看看也行，但是人家比如说有休息的地方，有展示的地方，人家就坐下了，人家就躺下了，人家就不管别人的感受了，是吧？ 一坐下就再也不站起来了， 这一天就不起来了， 一躺下就睡了。 关键有的人还在那儿直播，你看过这个我们家这个环境，这个床，这个沙发啊，这个餐桌，这个餐椅都是美事儿的。 下回在自拍的时候，那我就从后面专门入镜一下，然后就说哎呦我们家来客人了。是不是 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叫什么客厅是吧？ 啊，周末时光。 时光海。 哎呀，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最近不太文明的行为蹭凉团这个事儿，您怎么看？或者您曾经见过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想跟我们爆爆料，都怎么不文明？甚至您最好吧，想想办法，就是看看怎么制止或者沟通一下。如果有好的一些爆料和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对，我们其实更多的呢是希望大家给我们出主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读给大家听，读给我们的商家听。让他们呢也怎么讲呢，多一份了解哈，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 对，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有一些比如说大爷大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不好，所以咱们也是借这个节目之机吧，跟大家提个醒儿。哎，刚才有一位请匿名这位朋友，我这次一定要注意，要给他匿名，不要说他的名字，因为上次他就是这样写的，然后我就说哎呀， 每次都匿名， 这个叫什么什么的朋友，然后大帅说人家说人家要匿名。我说我已经念了。他说我觉得啊，看见不文明现象的方法就是上前劝阻，建设文明社会咱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嘛，语气要柔软，和风细雨，但是遇到一些光头看上去有点凶的一些朋友呢，咱就说啊，怎么把我 人家就把你给埋进去啊。北京876的苗山说蹭粮食不对的， 然后我在家就打喷嚏是吧。 人真找你来了。还有云淡淡的早晨说，嗨， 方法太多了，我给你们支一招。 好嘞。 就那床垫上沙发上，您给我们放上指压板，我看他蹦，我看他躺上去不起来。这个指压板吧，这还是挺疼的，我还真试过。 我看是不是跑男经常拿这招。 我告诉人家真是要试一下的话，你躺上去那不得多刺硬的哈。但这方法吧有点狠，但不适于推广。 因为人家毕竟还是想卖这东西，他还是想让大家比如感受一下，坐一下，躺一下。你这指压板一下就拦住，大家都没法试了。 但是我觉得这方法好。珊珊说，给床垫沙发装一个震动器，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三分钟为限，到了三分钟的大限，这个床垫 大限 就开始震。我晃死你了，真的，我看你上面还躺，我还直播还睡觉。 我觉得这招可以衍生一下。 怎么着？ 就是这个售货员控制，如果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就拿不准要不要买，他可能坐得久一点，他可以手动控制，不晃他们。 就是看你这个要买的意识强不强烈。 对，因为销售员都很专业，打眼就能知道这人有没有新买。这人一看没新买，就是蹭凉呢，到不了三分钟，一分钟。 万一我演技强呢？我天天就靠演技活着。 你靠演技，我觉得是可以专门干演员这事儿，为了混床垫睡，有点糟蹋这演技。 还有就是啊，你可以啊，就是掌握这个快慢强度的高低，对吧？ 嗯， 让他就找不着这门路，赶紧从床上下来。 哎，你觉得是不是售货员来一个手动控制器？ 可以， 是吧？ 好， 哎，你看这么会儿，咱们就发展了。 甜甜薄荷糖说了，可以在宣传牌子上写，不买。勿试用啊！试用前请先与销售人员沟通，或者有熊孩子直接跑到上面跳，销售人员呢就可以找家长说：“您太幸运了，我们今天搞活动，第一名试用的，我们就打折给您，您来给我们交钱，五折。” 哎呦，不能这么说，这么着人家说：“哎呦，那我不要。”你就直接过去，您好，那个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呢？ 我天， 对不对？ 您找错人了吧？ 是吧？怎么了啊？您看，您孩子多喜欢啊，而且已经留下他的脚印，这是您的了。 哎，我觉得你可以当销售， 对吧？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啊？哎，或者您可以把那个您家地址告诉我，我们送货到家， 我们免费送货上门。 哎，对，您看孩子这么可爱，我们免费送货吧。 那孩子我送你得了。哎呀， 咱俩好累。 来，神经质李小事儿说了，上前劝阻啊，其实根本没用。我和老公去动物园那些个在夜行馆开闪光灯拍照或者是敲打玻璃的人，去上前劝阻他们根本没用，这就得罚钱。 哎，我经常去劝阻，我妈老担心我在外边被人打，就是我经常去劝阻。比如说那天像今天早上起来吧，我今儿限行，所以我骑自行车来的，然后有一个人就在我前面骑车，他一边就抽烟一边把这个烟灰弹得满地，然后最后就把烟像抛物线一样的扔出去。我刚开始没说他，他结果他一边又抽起一根烟，然后第二根刚要扔的时候，我说哥你停下，我给你一个袋儿。 你骑着一边骑着自行车，还一边掏出个袋儿。 啊，我追上了他， 你厉害了。 因为我其实买了两个早餐，你看见的，我刚才吃的是一个，之前还吃了一个饼，然后那个饼的袋儿在兜里，就是我一直搁兜里没扔，正好他要扔，我说哥，你等一下，扔这里。 给你个袋儿。 后来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哦，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办法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善意的提醒。其实大家现在的这个文明意识是有的，但是就有的时候啊，他习惯成自然， 对， 他不由自主的他就干这事儿。但是说你真是让他干完了以后，他可能会意识到，哎呦，错了，他不应该这么干。但是事已经成为了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现实了。但是你提前跟他说一声，他可能适时的就会制止自己这个行为，还是要提醒。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提醒。您看看方式方法，我以前就比较愣，现在我就是婉转一些。 对，所以下次咱们身上多带几个塑料袋儿，是这意思吗？ 对，吃完了这个饼饼的袋袋不要扔掉。 对，当然也不能老吃这么多哈，咱又不是苗山这个位置，谁受得了啊？你说是不是哈？ 哎呀，不是早班吃饱一点吗？ 还给自己找一折。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内容是 有一些蹭凉团的不文明行为，如果您看到见过，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也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怎么能制止这种蹭凉团的行为再次发生在我们身边。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北京时间的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接下来呢，咱先说一条哈，哎，看来苗山跟高磊都一样啊，特别喜欢网球运动，是不是？ 我小的时候的偶像是张德培，头屑全没了。 我以为你要说现在他的头发也全没了呢。 哎，其实说实话，这两年关注网球没有小时候多。小时候我其实特别喜欢那时候那一代人，什么桑普拉斯、阿加西， 那都是大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6年级的时候，哎，不是6年级，可能4年级，那个时候我还不太就是懂得做怎么倒车、倒公共汽车。我当时小的时候去亚运村看北京沙龙网球公开赛。 那个时候你就有这个意识了？ 哎呦，我那个时候特别小，然后我就跟我老叔那会儿说，老叔让你去看网球，老叔说什么球？网球？因为那个时候网球还比 较，你是说咱家那网兜装一球吗？ 对，就觉得还挺洋气的一种比赛， 非常洋气。 后来他就说，哎呦，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哎呦，真是太难办，你等等吧。我老叔就用了所有的业缘关系买到了比较前排的票。后来呢，他因为有一个好朋友正好有那个前方主席台的票，然后呢，但是那个人好像不太想坐在那儿，他以这个前排的票和主席台票对调了一下，所以用2张的普通票换来了一张主席台的票。 哎呦，占了大便 宜。然后他就说，珊珊，我只有一张，然后我就觉得要不然让你妈带你去吧，不然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去。然后我爸我妈对这不感兴趣，我说我自己就可以，然后我自己。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只会去姥姥家，所以去劲松怎么坐车，从劲松门口坐41，坐41再倒什么大一路，再倒了大一路再倒几路，然后辗转的去了亚运村。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有一趟车直达。 就那时候小时候不会转弯，你知道吗？ 就知道妈妈每次带我坐公汽车第一站出来就先坐。 咱妈心也够大的，直接就让你自己一个人去了。 4年级我就去亚运村，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张德培的哥哥就坐在我的前面。 因为是主席台嘛。 对，因为我还记得他每到休息的时候就下场去帮他换那个拍子的弦。 哦，拍那个线。 对， 拍线。 对对对，我当时其实那会儿不是特别关注他，然后呢结果他一直在下去帮他换那个线，我才意识到，哦，这不是他的教练兼陪练他哥吗？然后呢我就拍拍他，我就说， 你还拍了拍他 啊？我那时候胆子特别大，我说那个我能不能让你弟弟给我签个字啊？他因为是美籍华人，其实他当时普通话不好， 但是也会说，他们都会说的。 对，然后他自己就摘下自己的帽子，签上自己的名字给我，我说我不要这个。 你还要求，不是你现在还留着这东西 了？留着呢。 哇， 我说这个我不要，他说啊，我说我不是你的，我要你弟弟的。我跟他说了好几遍，然后旁边有一些领导，就是可能是体协 看不过去了， 网协的领导对他们直着捂脸，他们觉得很尴尬。然后我记得是某一位体育总局的领导，然后呢就把他们的一个叫主席台的一个官方卡片的票就递给我，说这个挺有意义，你留念嘛，上面有年月日期、 啊、 我就拿着那个接着给他哥说，我还是要他前面，你快去给我拿一下。后来他就说，好，那你跟我去下场吧，因为我小嘛、啊、他就拉着我去下了场，然后直接到他那个， 对，因为张德培在比赛嘛，不可能是走到这个主席台嘛。 对，然后就带着我拉着我下了场，然后正好在休息的时候、 啊、 然后我都不知所措的站在旁边，然后走到他跟前，我拿着那张纸我就说，你给我签一下。等事后你知道吗，我回去跟我妈说，我说妈，你知道我给讲了一个故事，我妈说，哎呦，你怎么不知道照张照片，我说啊，我说没有相机啊，我妈说另外坐在主席台的那些大领导不知道去签个字吗？我说他们是谁，不认识啊。 咱妈也想多了。哎，不过你觉得你这个经历是特别有意义的，但是你这么爱网球，你怎么也没学呀？后来你不像我，我还真拿出时间精力，3年之前我开始投入到网球运动当中，现在我也算打得也有模有样了。 我曾经投入过 啊， 比如说在钱方面我投入过，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我刚开始去打工赚的第一笔钱，我自己去买了一副威廉姆斯 斯的牌子，当时很贵的 啊。 然后呢，自己还买那种带桶的球。你知道以前小时候网球没有什么盗版的，都是真的。然后人家按个买，有那种带球桶里面四个的，很贵的， 好几十块钱呢。 啊，然后我都有。然后由于我的水平一直止步不前，你知道网球这个东西吧，你也找到对手必须跟你水平差不多，不然人家不爱跟你玩。 关键啊，其实是得入门，你得找一个教练把你带进门以后呢，把基本的这些基础的知识和动作，比如正反手、底线的对拉，当然发球你都不用先考虑，先把这些基础的动作练好了、稳定了，你再找对手，要不然你动作啊就野路子了，真的。所以你刚才 我能不能抱住你的大腿？ 可以，没问题。 真的，我的威廉姆斯的拍子，我哪天要拿出来？ 那都是古董了，我告诉你。 吹一吹尘土， 你得换根弦。说到了威廉姆斯，哎，接下来有一条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正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当中呢，万众期待的女单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进入决赛的呢是两位老冤家，其实他们在场下也是好朋友。一位呢就是小威廉姆斯，一位呢是来自于德国的科贝尔。小威廉姆斯应该说是真的啊，就是在去年九月份生产之后，他的状态一直不稳定。那么今年呢，在这个澳网之前还宣布要参加比赛，后来临时退赛了。包括法网他打进了第二轮也不第三轮，在即将面对他的老对手老冤家来自于这个俄罗斯的沙拉波娃的时候，他再次放弃了。人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他觉得可能自己打不过，因为之前前几轮沙拉波娃的这个状态是特别的牛嘛，所以他放弃了。大家就觉得哟，他是不是可能再回到世界一线的位置的这个水准的时间还要再长一些。但是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在英国的场地上草场上再次看到了神勇的小威，这次进入决赛了、 哎、 太厉害了。 不错，这也是昨天比较新的消息了，因为在这个半决赛的争夺上，七届赛会冠军小威廉姆斯是当时以6-2、6-4击败了首次跻身大满贯四强的德国选手格尔格斯。所以说下一次他要遇见的是另外的一位德国选手科贝尔，他们俩要进入在决赛争夺冠军席位。 对，其实呢这两位为什么说是老冤家呢，据我了解，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次是在应该是澳网2016年年初的澳网决赛，就是小威和科贝尔、 哎、 那次是科贝尔第一次拿下大满贯的冠军。他当时战胜了小威，但是小威非常有绅士风度，虽然输了，但是上前拥抱他，亲吻他，然后表示祝贺，就特别开心。后来他还发了怎么讲呢，一些这个朋友圈，类似他们的朋友圈、在朋友圈当中他就是说，我非常开心看到又一位可爱的姑娘获得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满贯，我为他而感到高兴。其实很多朋友不喜欢，就是有球迷不喜欢小威，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他人其实特别特别的可爱，而且对于网球的这种追逐这么多年，你想想他也是从上个世纪应该是从九几年就开始打网球， 对， 一直到现在。 大威和小飞曾大威小威曾经是风景线嘛， 那当然了， 姐妹俩我觉得真是特别不容易、不过这个世界杯的消息再跟大家说说啊，那明天是应该争夺三四名的比利时对英格兰是明天晚上10点，然后后天15号也就是世界杯落幕大赛了。 哎呀， 法国对克罗地亚，哎，现在咱也不敢猜测了。 昨天你押宝是法国是吗？那我来个克罗地亚呗。 啊，我现在谁也不敢说，我已经看不清楚形势了。 还得看盘口，我觉得看老大的盘口，然后这个再分析分析。 我其实今儿早上看过了。 他一般不都是开赛前盘口才出吗？ 反正先出了一部分，因为我们这种都不带钱的、就是用各种积分压一压什么的。反正积分目前显示的是 法国占先，是吗？ 对，肯定的、但是呢优势不是很明显。 你看他现在先放出一个烟雾弹，然后到时候在比赛开始之前盘口再一出， 对 你就反着来。我绝对啊，我觉得一定是得反着来。 我如果克罗地亚夺冠的话， 那也可以啊，又是新的一支球队夺得了世界杯，为什么不可以呢？人家这踢的也不错啊。 一切皆有可能。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对你的蒲公英闪若空中，随着风摇曳的很自由。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 淡却很生动。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美丽的不过烟散落空中，随着风摇曳的很自由。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 哎呀，还有跟我们一块猜的，跟过去说再见又发信息说本届世界杯冠军是克罗地亚，比分是2-1，一定会是这样。我告诉你，猜错了。我现在告诉你结果，一定是点球大战，最后是5-4。我告诉你，我告一定是这样。 高磊，你吃饭了吗？早上 吃了。我脑子现在特别清醒，一定是在90分钟之内打成平局，不管是1-1还是2-2，然后加时没有进球，最后是点球大战。 这个我姓张，我嚣张就说了，都反着来的时候突然就正常了。哎呦，反正今年的这世界杯真的很难猜测啊。咱们回归到今天的话题，关于这蹭粮团的话题。比如说这个暖洋洋就说了一个不文明的行为，说这个第一次互动啊是因为实在听不下去了，昨天坐公交有一位50多岁的阿姨坐在我身边，大声的跟邻座的人说话，不停的说，还把鞋脱了光脚不说，还把脚踩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 哎呦， 还顺势抬起了腿，排泄的一些气体，方向呢还向着我这边啊！我忍，我开了车窗放了一会儿，我又重复了刚才的动作，我实在不能忍了，终于我发飙了，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他根本就没有收敛，哎呀，我真是无语了。 哎呀，这样的人，我觉得，哎呀，怎么讲呢？还是要跟他说，要跟他提醒，要跟他明确的指出来。 对，我觉得要义正辞严。 对。 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让售票员阿姨帮助一起 说， 对 对， 因为就是售票员阿姨是有威严的， 她是有这个责任的。 哎，我经常在那个飞机上就是举手让空姐过来， 干嘛？你不会按灯吗？ 我 为什么要举手啊？ 我上个月休假回北京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就是旁边没有人，他就躺平平就罢了，他把脚露在外面，而且特别的酸爽味道。然后我就问了服务铃，我本来想自己冲，但旁边一个不认识的哥哥就摁住了我说，说他毕竟是个男同志，你最好 你还是要找空姐。对， 我找了空姐，空�姐看了看几个人，嘀咕了一下，用3个毯子把他扣住了。然后此后的10几个小时的旅程当中，空姐每次过来送水，发现他一翻身那个毯子就掉地上嘛， 露出来， 他们就再继续盖上去。然后呢，等下飞机的时候，他真的面前有一摞毯子。 其实他醒了以后也会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下次应该会注意，他不会以为是真的是怕他着凉吧。那他真是想多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凯瑞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 推荐你买小仙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 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仙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苏宁夏季送清凉， 7月13日至17日，家电七折起， 节能补贴最高800元，30天包退，365天包换。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你好，郭工，好久不见了哈。 哎， 这休假一回来，感觉北京凉爽了不少啊。听说今天和明天还有雨下，是吗？ 嗯，对，今天和明天，明天呢，主要就是说早晨可能还会有点。那么就是主要是今天白天和今天晚上这个降雨问题。 嗯。 关于这个降雨问题的话，就是首先呢，从今天的这个天气形势上来看啊。北京是受到了一个西伸北台以后的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这样的天气形势下呢，北京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是首先呢，这第一呢，今天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它的降雨这个性质上来说呢，就是阵性降雨为主，也就是说它是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大家从这个阵雨这个词儿的本身的意义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就可以看出来今天的降雨它是一阵一阵的 啊，一阵一阵的，也有可能下不了。 不，它是要下的可能性比较大、 哦、 就是说这一阵有那阵没有这么个情况、那么它到底什么时候下，这个、周末晚高峰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现在看今天的11点到12点之前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保险，出现降雨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中午到下午这个出现降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然后呢，晚高峰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又处于一个间歇期，也就是说它停上一阵儿，这样的话对晚高峰的影响呢，应该说可能是不太大。但是呢，就是副热带高压影响下的这个降雨呢，它是预报难度最大，预报准确率最低。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带上雨具。 对对， 注意防雨。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可是十一二点之前，这个出现降雨可能性不大，但是呢。还是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 这万一下了呢，是不是？ 对对，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这个形势呢，它这个预报准确率就是比较低。 嗯。 那么今天这个降雨总的来看呢，就是小雨的一个量级。 哦。 东部和南部地区呢，可能这个平均雨量能达到一个中雨。总的来讲，这个雨量都不大。但是呢，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这个强降雨。 哦。 像今天凌晨呢，这个通州的余家坞就短时间之内呢就下了个40多毫米的这个雨，这个呢雨比较大，比较急了，对局部交通影响呢就很大了，就是短时间内它影响很大的。这样的情况呢，在白天呢，就是下中午到下午有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重点呢就是说东南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所以人常说啊，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哈、啊，因为咱们北京太大了，这种情况可能是随时会出现的哈。 嗯。 它这个就是东南部地区的，主要是它离这个副热带高压比较近，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空中的气流比较强盛，这样的话上升气流也比较强，出现这个强降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尽量的这个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吧， 对， 就是这这样的。那么今天这个气温的话，这个预报的最高气温是29度，这样呢比昨天的最高气温稍微高一点，高那么1度左右，早晨的这会儿呢可能比较凉爽，但是呢空气湿度大，中午这个气温又上来以后呢，这个天气还是会有点闷热这么个情况。 嗯， 啊，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 嗯，是。 那么 全国其他城市呢？ 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重点就是天津和河北南部以及河北的秦皇岛和唐山地区的这个短时强降雨的问题呢，今天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因为北京的这个东南部，天津和河北的南部以及这个秦皇岛和唐山地区呢，它离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偏南大风的这个区域更近一些，这个高空风比较大，这样的话就是说上升气流比较强，出现强降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去往天津和这个河北南部，这个东河北的这个唐山秦皇岛地区呢，要更加注意这个短时强降雨对外出的一个不利影响，这是一个京津冀的一个情况。 嗯， 从全国来说的话，就是今天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河北、天津之外呢，辽宁的中南部、山西东南部、这个山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西南部、和四川盆地的这个北部以及这个华南沿海，这些地区呢，有可能出现有这个大到暴雨这么一个情况。其中呢，就是河北的南部和东北部，以及这个辽宁的西南部呢，就可能会出现局地的大暴雨这么一个情况。并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比如说这个雷暴大风啊，还有这个冰雹啊，这一点呢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这个呢主要就指的是河北的南部和东北部，还有辽宁的西南部这些地区，可能就是说有出现这个雷暴大风和冰雹的这种可能性。 那我们北京市民可能去的多的就是东北部秦皇岛啊、北戴河那边，咱们就得注意一下了，是吧？ 对，今天的那一带呢出现短时强降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就是说秦皇岛和这个唐山地区的南部，这些地方呢就是它离副热带高压更近一些，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么今天又是您国公丁班，也辛苦了，提前祝您周末愉快，谢谢。 好，谢谢 国公。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的876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望京桥下四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逛车辆是遵守秩序顺序通行。再来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北向南车多拥堵，造成了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二环外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立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是全线车多，那么其中呢六里桥桥区的北侧和南侧各有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队尾是排到了立泽桥。再来关注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断续车多，四季青桥到万泉河桥内环方向受早间施工影响持续车多排队。在西五环杏石口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断续排队一个桥区。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这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Let's go! Super thing, hiding i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这个时段大家可赶上了，尤其是咱们的女性朋友，对不对？ 哎，这个月乃至下个月，而且每一个月都是我们妇女儿童的消费月、 每个月消费量还都不小。正好呢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呢这个月开始了，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参与其中。我们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也是请来了几波不同的嘉宾，为大家来介绍这次消费月活动当中的亮点。接下来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好，首先这位介绍一下，就是今年这个妇女儿童消费月活动的承办方负责人王丽倩，有请。 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欢迎您。还有一位是 相态无二的江凡小姐。 大家好。 我好喜欢，是 你花了不少钱是吧？ 哎呀，就别提了，一把辛酸泪。另外这一位是窝图集团副总经理刘芷墨小姐，有请。 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之前好像已经来过两次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对对对。 听说这个周末又有一个大型的分享会是吗？来，赶紧给大家介绍介绍。 对。 好，那个就是这周末两天在那个华润五彩城，然后我们会继续我们这个由北京市商委主办的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然后分享会呢也是内容特别丰富啊，然后有这个美食的，然后有这个窝图房车的，然后还有这个亲子的一些教育的运动品牌的啊，还有就是上次来的这个燕窝的一些分享啊，都会有。然后我们这个在活动现场呢也是会有我们很多的这个不定时的一个抽奖，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准备了就是一些定制的小礼品，比如说蓝牙音箱，然后蓝牙的音乐杯啊，还有这个美赞臣提供的音乐的床铃啊，好多这个游戏棋呀就是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体验，然后我们会有不定时的这个抽奖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体验的时候让大家轮换着体验，别躺那儿不起来。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请来了其中我们这次分享会当中的两位主角哈，一位呢是江太无二的江凡，一位呢是窝图集团的副总经理刘芷墨。这么着，先来说说珊珊的最爱吧。 对，从吃开始哈，咱们今天又有吃又有玩。 对，刚才听到主持人说特别的开心啊，特别欣慰。我觉得今天要是抽奖的话，应该先给您一份。 哎，我跟你说，这个肉不是白长的。 对，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妇女儿童消费月里面呢，我们在这周末的活动还是比较的有意思的。对，因为这回可能主要以这个妇女和儿童为主题嘛。那江太无二，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熟知了。那13年以来，在北京已经有20多个门店了。那这回在五彩城这边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厨。那么现场呢为大家演绎一个我们13年的销量冠军产品。 什么呀？ 是一叫做秋天的童话。 没错， 寿司。 秋天的童话你知道吗？里面有牛油果。 我这不用我自己介绍了。 三文鱼。 还有什么？ 三文鱼和牛油果是主料，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的。 看见了吗？ 口感那叫 非常正确。 这是点了多少次。 人家应该请你当代言人，我告诉你。 我为大家讲述一下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你知道因为在欧洲啊，人家拿牛油果就是学名叫鳄梨，就当黄油用嘛，因为它有一些腻腻的感觉，但是呢配上三文鱼的那个新鲜，所以在一起是又有清爽又有腻腻的满足味蕾的感觉，反正是很好 啊。对 对，最适合 很有果香，对吧？ 对，没错没错。而且呢，我们的寿司的特点啊，就是属于是一种创意料理嘛，因为酱太哇，所以它的寿司可能跟传统的日料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反卷类的寿司，就把海苔包在里面。所以呢，它吃起来，尤其是我们一般教客人来吃，是一口一大口塞进去，就是它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就是米饭的比例会少一点，所以对女孩子来讲，这个 不太会发胖， 对， 而且 没有负担， 对的，而且它在夏天来讲，大家不愿意吃很燥热、很烫的东西。那么我们这种寿司呢，又不会很冰冷，我们管它叫暖寿司，因为它里面加的除了墨西哥的这个牛油果之外呢，还会有这个红心番薯，就是它是用天妇罗的手法去把它炸制过，所以它在包裹以后还是温热的。 嗯， 而且我们这个大厨做寿司的大厨基本上都是男性，因为他手的温度会比女孩子的温度要高一点点，所以他做出来的寿司也是温热的。因此现场的话，我们会为大家现场演绎这款寿司的制作方式，那大家可以回家去尝试一下。同时呢，我们也会现场给大家去品尝，免费品尝这个寿司。对， 这个好， 这好啊，现做现吃啊。 对， 但是大厨的温度啊，但是咱们江南无二的温暖啊，是不是一口下肚啊？ 对，没错。然后第二步呢，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一个品牌的小妹妹，就是酱太味儿，还有一个小妹妹，对，叫做慢慢的爱，是对慢语的慢。因此呢，我这个品牌是我们2016年创造的。那大家听名字其实就能知道，是以爱为主题的一个，以慢鱼为主题的一个，我们管它叫做精致的内涵餐。那主打是一个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慢下来，好好的去吃一顿饭，哪怕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我觉得大家都会去品尝这一碗充满幸福感的鳗鱼饭。所以在现场我们第二个环节就会请我们慢慢的爱的大厨去为大家展示一款叫做浪漫满屋的一个寿司。对，它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改良版的寿司，因为我们正好两个品牌都在五彩城有这个门店，对，正好还在同一层，对，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环节，明天。那么这款寿司呢，主要是以鳗鱼为主题的，它改良了这种传统的香鸭寿司的手法，去用更多的鳗鱼的这种配料去充实这个寿司的丰富感，同时上面再撒了芝麻呀，然后葱花啊，还有这种鳗鱼汁，我们自己秘制的鳗鱼汁，加入了那个迪拜的椰枣和蜂蜜，所以它不会很甜。那么整体吃起来也是很大的满足感，我觉得可以尝一尝新品。 嗯，而且我觉得这两款肯定是不一样的味道。 当然了，鳗鱼一定要多汁。 就秋天的童话，其实我觉得更适合女孩子，对不对？更有这种 果香。都适合我。 然后鳗鱼饭，我觉得男孩可能更喜欢，因为味道更厚重一些，是不是？有点那种吃肉的感觉。 就喜欢腻腻的感觉，你知道吗？ 天呀， 一定要多汁 啊！你再配上点清酒。 对， 不，清酒不适合你，你一定得来点啤酒。 哦，不，一定要清酒， 是吧？ 这才固定的配搭。 哎呀， 你知道我无论是外卖还是堂食。 对，很过瘾。 对， 所以现场也会提一些小问题，互动小问题，因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可爱的小礼物，同时还会有一些这种优惠券，比如说就像这种生鱼和寿司买一赠一的这种，甚至相当于五折的这种优惠券去现场发放，所以很欢迎大家来前来去捧场。对， 哇，希望大家去啊，因为说实话，江太无二买一赠一券好几年没见过， 是吧？ 对，以前有过， 比较难得。 哎，听说这次咱们江太无二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是吗？ 对的，对的，没错。因为配合这个整个的这个夏季的这个活动的主题嘛，我们也推出了一些比较特惠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只要你关注了我们酱太无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么完善资料以后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一份甜品或者是味增汤。对，然后呢，另外呢，每周一我们都设有会员日，那么在那一天呢，您这边只要购买清酒啊，夏天嘛，冰的清酒很爽口，那么就会赠送您一份魔鬼三文鱼头。 哇， 对。 这个大力度了， 对，而且周二的学生日呢，您只要持学生证，然后前来我们酱太无二买指定的寿司，就可以享受直接一个五折的优惠。 那我拿工作证行吗？我是没有学生证 啊。可以重温一下这个学生时代 啊。 对，然后在慢慢奈我们也有相应的活动，因为我们五彩城刚刚开业两个月，所以我们现在您只要是到五彩城的餐厅慢慢奈餐厅，那么我们点任意款的主食，你只需要加10块钱就可以升级成我们包含了5款配餐的这个豪华套餐，其中这个味增汤还是无限续加的。 哇，我告诉你，我就喜欢这个味增汤的味道。 那我还是 暖暖， 那我吃鱼你喝汤。 你真狠。同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凡是收听我们此时直播的听众朋友呢，也会有机会获得江太无二的一份奖品哈。怎么来获得呢？告诉大家，只要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比如说您提出一些关于这次是我们妇女儿童消费月的活动的问题，或者是江太无二的一系列的问题， 再来关注姜太五二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我们出发吧。那么前五名幸运听众呢，将会获得五彩城门店秋天童话寿司一份，价值是68元。来，珊珊，你还不得直接发个10份8份？ 先手速的时间， 我发完了。 你不要这么鸡贼。 你还没念完我就看见了。 对，现在呢，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应该是先关注姜太五二的官方微信，就是这四个字是吗？ 对的对的，没错、 将军的姜，太阳的 太、就没有的那个五和一二的二，汉字二啊。 对，直接发送我们出发吧。那么前五名呢，将会获得五彩城门店秋天童话的寿司一份。好，那姜太五二说完了，接下来为大家来 说说玩 该说说玩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带您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了，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我是苗珊。 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正在进行时当中的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的活动。 好，刚刚说了吃的话题，现在我关心玩的话题啊。现在旅游啊，有的时候就是大家懒得跑，因为带上父母最方便是房车露营， 这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来了窝途集团的副总经理哈刘芷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参与我们妇女儿童消费月，咱们又带了哪些特别的活动安排呢？ 好的，那么妇女儿童呢是消费市场的主力人群，也是休闲度假旅游文化服务企业的核心用户，所以我们针对这次大型的活动呢，提供了很多的优惠。首先呢，针对咱们今天的这个我们出发的节目，这个节目，哎，这个应该一会儿让主持人把这个大礼送出来。 可以，大礼。 这里 我先， 对对对。 您先说您的活动。 然后我这边呢，是针对这个妇女儿童消费月呢，我们提供了面值1000元的房车租赁代金券。 哎呦。 对。然后呢，并且关注窝途房车公众号，然后与在线客服联系，预约客户可享受房车露营体验套餐，价值198元。对，然后呢，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窝途集团。 好， 窝途房车呢，窝是蜗牛的窝，途是旅途的途，就是蜗牛在旅途。然后呢，我们专注于房车露营行业，是目前国内最专业的房车旅行服务企业之一。在全国设立有17家分公司，提供房车线路旅游、房车租赁、房车销售和房车露营地的投资运营服务。那么窝途房车呢，我们倡导的是慢生活、慢旅行这种休闲度假生活方式。慢生活的慢是快慢的慢，慢旅行是浪漫的浪漫的旅行。那么我想广大听众朋友们一定会产生这样一种共鸣，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形态，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展，它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医疗、良好的教育环境、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等等。但是同时呢，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工作压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扰，所以我们想逃离城市的喧闹、喧哗和烦躁，寻找田园牧歌这样的一种情怀。所以呢，房车它能够解决我们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说房车呢被称为移动的家，集衣食住行于一身，让旅行的同时呢，能享受到家的归属感，让四海为家成为现实。 那么我们经常说开房车旅行啊，可谓是清风随行，明月共饮，美景同眠，行在路上，乐在其中。房车旅行体现的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态度。那么我们窝途房车的企业愿景呢，是成为中国房车生活的引领者。 是。那咱们窝途房车这次的房车有具体什么样的型号，包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还有什么样的出游的线路安排吗？咱们在哪儿啊？ 很多朋友都关心啊，车型啊，能家里几口人去啊，一般路线都是怎么样的呀？ 好的。我们的房车提供租赁的房车呢，分为 C 型房车和 B 型房车。非专业客户呢，可以理解为 B 型房车就是相对小一点的面包商务那种体积的那种房车， 一居室。 对对对，然后它大概是核载是6人或者5人。 那可不是一居室，怎么也得2居了，这得。 可住宿的话呢，可能是3到4人。 哦。 那么 C 型式的房车呢，它能住到6人，可以实现6乘6卧。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一个家庭两个家庭。我也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窝途的自主独立那个设计的一款5项专利房车，因为这个房车呢，它是一个变形的床位， 变形金刚吗？ 对对对，它在变形之前呢是一个 U 型沙发，可以住、可以坐6个人、然后呢中间可以放一台麻将机。 哎呦，这很关键。 对，因为这个那个长途旅游嘛，路上很无聊，可能是可以 KK 歌呀，看看那个节目，看看电视什么的，但是打麻将的话可能这个时间过得更快一些。对对对，这是个变形之前，那我房车里体现的是一个客厅的一个功能。但是说如果说晚上需要那个需要 休息 的休息的时候啊，如果您是一对情侣，或者是一家三口这种亲子的结构，可以把它变形成为一张大的床，2米2的大床。 King size， 你看。 对，然后如果是我们相约亲朋好友，或者是两个家庭，这样的话可能就有4到6人吧， 对 吧？4大2小，那么我可以把那个我这个 U 型沙发的靠背上翻成上铺 啊， 这样的话 能够变成上下铺吗？ 对 对, 对, 对, 对，它是一个 这个好厉害、 就是它可以根据你的人数变换不同造型，是不是？ 这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是，就是出行结构不同，我的车型可以变成不同的床铺的结构，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 哦，这很棒。 然后 这是咱们窝途集团自主研发的， 对，自主研发的窝途房车的品牌。然后这个房车呢，价格也比较适中，不到40万，而且又符合我们国民消费习惯，它是自动挡，而且 C 本就可以开。 哦， 哎呦， 我就可以开是吧？ 对对对，它是蓝牌啊。然后这款车呢，它南北通用，我们就对它进行了防寒和防高温的处理，而且它是这个德国技术和军工制作的完美结合，非常的有品质，然后呢，我们北京这边就是房车租赁点在丰台的长辛店，京港澳高速的13号出口。下高速就是对，这个送那个租车和送车都是非常方便的啊，提车直接上高速就出发了。 公众号是不是也能搜到窝途蜗牛的窝旅途的途，有什么预约 车 的业务，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啊。 是的，那这边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哈。那么窝途房车营地房车体验1天1晚啊，适合4到6人，价值1280元，一共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的直播当中给大家准备了2份这样的礼物，再来重复一下，是窝途房车营地房车体验1天1晚，适合4到6人，价值1280元，共2份。那么还是来发送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对，我们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平台上抽取刚才那个高磊提到的奖项。 好， 然后刚才将太无二的那个奖，您就别忘了在将太无二的公众号回复我们出发吧。 是是是。那么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的活动，周末的活动举办时间和地点吧。 立夏来 啊，咱们本周末呢是在那个华润五彩城，然后坐地铁应该到上地啊，然后可能会有2-3公里的距离就到了，然后我们的活动呢是基本上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主舞台上都有不同内容的分享的活动，然后舞台下边呢，我们还有这个美赞臣小小冠军杯的 趣味足球的体验区啊，还可以小朋友可以在那儿画画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妇女儿童消费月的活动呢是持续到8月5号啊，里边有100多个品牌，2000多家门店都有优惠活动啊，就是在门店里边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妇女儿童消费月的官方的微信来查询这个优惠的信息。 嗯，好的，我们出发吧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的活动，再次感谢三位，谢谢。那么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遍。 Jenny 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